感觉心跳变好慢，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。

发现太冷，也许心思真的等上天的承认。

的眼容易失眠，而失眠的人不该像从前。 照亮。

叹息，让爱情一直刺，又有什么关系？纵然依依不舍，倒也好散好聚。无论如何，请你忘记，虽然对于你来说也许并不容易，让爱情一直刺，何苦再提过去？ Todo